望向編輯部，12月9號，今而家係上晝，我係加產生。咁啊，介紹下今集各位先。馬來代表， 馬來近，大家早晨。 紐西蘭代表， 爾德台陽，大家午安。 仲有香港代表， 我係許留山啊。我哋嚟讲就仲系早晨啊。 我依边就晚安嘅，系啦，迟12个钟， 好嘢啦。 咦？怎么？上个礼拜就台阳又就喺大家以为佢潜逃咗去英国系嘛吓？今次啊， 哦，你话嗰个黄台阳， 黄台阳系啦，你系。呢、這个我哋呢个系 尔德台阳， 系啦， 成日妄想住尔德台嗰个尔德台阳。 唔系你，咁我哋介绍翻先咁啊，阿台阳咧其实有半个日本血统啦，所以姓尔德名台阳咁样系啦。 系咩？ 尔德系个姓嚟噶。 唔系啊，就系日谂住想希望想住尔德台咋。 系咩？哦， 仰望住尔德台。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另一个紧要啲嘅编辑咧。冇事喎，冇穿冇烂翻到嚟咯，就系、是、呢个马来近， 马来 系啦，系有冇事啊？系啦，喂，我今朝睇新闻，你哋嗰边好劲， 示威都好紧要啊！ 系啦，示威都好紧要啊，因为 Donald Trump 嘅一个签名同佢一个决定啊，兑现翻佢呢个选举嘅承诺。喂，呢、這个签名真 系 好， 系佢Donald Trump 就承认咗呢个耶路撒冷系作为呢个以色列嘅首都，咁就激怒咗好多全世界各地嘅回教徒啦。有几个地方都有发生啲示威活动。咁啱寻日我又喺 KL 附近走动下，都受到多啲影响。 点样影响啊？风有啲直头放晒火爆晒樽嗰只。 我都冇入到去示威区入边咁危险啦，我都系喺市中心附近。我睇到啲報道咧，就係、是、有都有幾百人趁住啲回教徒啦，佢趁住每逢星期五有一個祈禱嘅， 係 差唔多祈禱完之後咧，就唔知點樣，可能之前或者已經有啲領頭人啊，同佢哋溝通咗，我哋不如我哋祈禱完一齊游行去美国大使馆嗰度示威，亦都准备咗啲呢个啲公仔啊，系 Donald Trump 嘅，仲有啲图片海报啊，攞去领事馆嗰度示威，攞嚟烧咗啦。 哦，喂，咁即系唔系即兴啦，早有预谋啦，即系有晒呢啲纸牌，有晒公仔， 跟住就有睇到当区嘅呢个交通都好混乱啦，因为有几百人喺嗰度搞嘢，就警方收到消息之后就嗱嗱声都赶过去封锁现场啊，叫佢哋和平散去啊。 马来近，但你又唔系，你应该整翻个望向部嘅记者证杀入去呢个示威现场，跟住喺度直击整个 live 出嚟先得噶嘛，系咪先？我哋 好危险喎、啊，嗰度兵荒马乱喎、 啊。咩啊？ 咁大剂啊！ 收到消息已经差唔多发生呢件嘢已经发生咗差唔多超过半粒钟啦。嗰啲即係示威人群大约喺嗰度扰攘45分钟之后就逐渐散去啦。都好似冇睇到有咩边个被拘捕啊。都可以算系和平示威嘅。虽然有少少啲激进嘅行为啊，烧下海报啊，嗌下口号叫 Donald Trump 收回佢嘅呢个签名之类咁。 不过佢真系好勇、哦，佢之前其实嗰啲咩克林顿啊、奥巴马啊、小布殊啊嗰啲，其实都系一直都系暂缓呢个法案噶、哦，真系都佢真系唔够姜掂呢样嘢。 系因为呢度回教徒好同情呢个巴勒斯坦嗰边嘅呢个加沙地区嗰啲人民啊，话佢哋一直俾以色列武力欺压啦，所以每逢当有呢个空袭嘅时候，都会有一啲回教徒出嚟示威啊、游行咁样嘅。但系最犀利嘅，有唔知几年前有发起过呢个抵制呢个美帝嘅商业机构，好似麦当劳啊、KFC 嗰啲嘅行动啦、啊。但系最后当然系唔成功啦。 系，喂，咁加产生你惊唔惊啊？你咁近美国，即系会唔会引起啲咩恐怖袭击烧埋你嗰边啊？ 我就唔觉会有啦，吓、啊。即系等加拿大对于件事嘅反应，第一个谴责阿 Donald， 即系置身事外， 对 Donald Trump 呢单嘢，即系话我唔鼓励啊、遗憾啊嗰啲咁嘅嘢啦吓，以免刺激佢。因为而家加拿大仲同美国讲紧 trade deal 啊嘛。咁不过就我相信阿 Trudeau 呢个政府啊，好滑头啊，同佢老豆一样，迟下就会做好做歹，又同佢划下船啊咁样噶啦。咁啊，不过呢边大部分人都系睇，即系其实系冇乜反应啊。不过睇啊睇，应该系觉得系阿 Donald Trump 呢个转移视线啊，即系佢俾人弹劾呢单嘢先嗰轮喺度日日播日日讲噶。咁而家呢单嘢佢一讲讲完出嚟咧，就冇人提啦。佢弹劾单嘢，即系其实令我谂起有啲似阿六八九。冇乜嘢做就讲下港独啊，即系费事俾人查佢，佢咪讲下港独咯。啊，扰转移视线，扰乱下咁啦吓。 不过如果相对起咧，咁啊 ，Donald Trump 就算好个六八九咁啊，即系喂佢系兑现佢个选举承诺，唔系走数系咪先？喂，不过都系嘅，加拿大吓，加拿大即系始终咧，即系对于呢个美国呢个癫佬嘅嘢嘅所作所为咧，都系以置身事外。都是唯一个最佳的方法，即是不要黏埋佢，即是那阵不除，不好得。 但是又很难，因为有很多东西要跟美国谈，所以又不要刺激他，即是怎都有段距离咁啦。不过很多都是估计 Donald Trump 是可能找犹太佬找数，即是怎么说他现在因为先嗰轮是讲到他被人逼到黐废，咁啊，又话要弹劾他，虽则过不到啊。但是有些分析就说中期选举就到啊，下年就到啊，所以他要搞些嘢，即是他又怕中期，即是他怕中期选举一到呢，啲人全部反他台，万一被民主党连赢的话，那么可能他乘机就找些犹太佬啊在帮下忙，人家犹太佬开个家咯，那他咪做埋啲戆居嘢咯， 咁怪不得啦，佢为咗签完呢项条款之后，喂佢讲嗰句咩啊？我讲得到，做得到咁样，即系话俾你听，我系唔会走数啲，即系你搞咁大坛嘢，想证明俾人睇，我系唔会走数嘅嗰啲咁样，即系。 喂，其实佢签个名啫， 唔 系呢个小动作啊。 即系对于 下底啲人都系唔理，其实下底冇乜人理佢，我个感觉系，即系佢系嗰啲地方政府基本上系唔骚佢。他在国内，不过即是每逢国内被人哋逼迫咯，咁佢咪要喺国外揾啲嘢转移视线啦，咁样啦。 不过我咁睇啦，即系喂，你为咗即系自己个位，即系呢个总统嘅位置啦，同埋自己嗰个政治嗰个前途咧，即系整单咁嘅出嚟睇下。嗱，我举个例啦，搞到马来西亚嗰边几大镬，依家咁样。我如果今朝睇到新闻，仲好似都即系已经系有。即有人死亡，即搞到死亡，即唔系马来西亚嗰边，系第二个国家，即因为呢件事而死咗添，咁即系咩特朗普即 系咪又系巴勒斯坦？ 我未睇清楚，我都系咁啱见到新闻，即今朝我哋喺香港见到有单咁嘅新闻咯，即系讲起咯，即系我哋今朝香港你见到都系马来西亚嗰边大单啲嘅添。 哦，唔系，我今朝睇到单新闻 BBC 发出嘅。 系， 佢就系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示威嘅人。 哦， 我唔知道攞飞机炸佢哋， 咁犀利， 好犀 利！将出呢个进步队嘅啫，出呢个轰炸机，好夸张，对付示威人群， 狼死个六八九，即系正如我讲。大陆最想在外交做到的形态其实就是以色列了，所以我这样讲就是可以lobby 型控制他，华尔街控制美国，这个是美国最想做到的东西，就是大陆最想做到学的东西、但是你其实马来亚政府有没有鼓励那些友仔 上街抗议的实情，我有个好奇问啊， 政府方面呢就因为出年2018就会举行全国大选，咁政府就唔会话特别去即係 provoke 啲回教徒搞啲太过激进嘅嘢，佢亦都唔会话倾向支持 Donald Trump， 而家相信都个立场都几暧昧啦。 喂，如果逼到 如果咁逼到埋身咯，你回教徒，你系咪即系会唔会做啲更激进嘅嘢咧？ 唔会啩，好和平噶喎，我哋烧下烧下海报，烧下海报最多绝食咯。 哦，烧下海报算啦，好似烧下基本法咁啫。 咁唔会，即系万一即系啲回购图抗议，上次都冇话，即系今日诶听到都冇话烧车胎啊，打烂晒啲嘢啊，系唔会有嘅， 系唔会有嘅。通常都系烧下海报啊，闹下呢个美国总统啊，咁样咯。 哦， 破坏嗰啲，你讲 吓。不过即系破坏公物系冇嘅， 系冇。有留低一啲垃圾咁样咯， 一定噶啦。 如果喺城市地区嘅话，佢哋嗰啲即系都比较开明啲嘅，唔会话即系一讲到回教嘅嘢就会起晒狂咁样咯，都会好理性去睇呢件事嘅。好似话你承认咗耶路撒冷咁样，我谂有一半回教徒以上都。唔会话系好小事啫，使唔使出嚟示威啊？我哋都要做唔到啲乜啦，系嘛？就算 佢哋咁谂噶， 你就算去你去到冲击呢个美国领事馆嘅话，更加大镬喎。 嗯， 都系国际事件嚟嘅。 哦，即系呢次都系有冇冲击你美国领事馆？ 佢哋啊，应该系唔敢嘅，最多喺领事馆前面嗰度搞下嘢咯，嘈下咯。 哦， 一个表态咁咯，都属于和平嘅。 即系其实对大部分嘅世俗化嘅伊斯兰教徒都呢件事，只不过即系一件即系一件好普通嘅事件咁嘅啫，系嘛？即系都唔系太咁紧张噶啦。 都可以咁讲嘅。 嗯， 因为政府亦都冇暂时啊吓，今日到今日为止都冇发表咩谴责回教徒嘅呢啲 分子 嘅声明。只不过是说会说全有讲是全球的回教徒应该一起联合起来抗议 Donald Trump 的这个决定。 不过呢看回呢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其实除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其实基督教呢他们都是纠缠于在这座城市里面。 纠缠于基督教。 对咯即是讲还有什么讲在这里复活添好像是耶稣。但好似基督教嗰边好似冇咁大反应。 其实呢边我睇下，呢边喺美国有啲嘅福音教派啊。 呢个兴趣就系 系因为呢度其实有个叫福音教派咧，佢哋几廿年嚟都系好狂，即系你当系好 原教旨 嘅基督系啦，基督教佢哋系好积极咁参与政治嘅。布殊年代佢哋都撑阿小布殊。入去白宫嘅，打伊拉克佢哋亦都咩，而且佢哋系好积极咁渗透入军队嘅。佢有小布殊年代嗰阵咧，曾经有记者就揭发就系话佢叫啲军，佢强迫啲军人去佢嘅福音教堂，即系去嗰个牧师嗰度，系话我哋系为咗神而战打伊拉克嘅，讲埋啲咁嘅嘢。 哇，好夸喎！ 咁。是啊，咁佢而家有人就揾到佢有一个支持啊 ,Donald Trump 嘅福音教嘅教长嗰啲啦吓，就话Donald Trump 咁样做呢係 fulfill 咗圣经启示录所讲，当呢个以色列人嗱，根据历史呢就以色列人喺耶路撒冷呢起过两个圣殿嘅，第一个呢就俾巴比伦灭咗。第二个圣殿呢就是被这个叫罗马帝国灭了的。那如果当以色列人能够在耶路撒冷起第三座圣殿呢，就这个 Apocalypse 就会来了，耶稣就会再降生了， 大 家就会到了。是啦。那所以呢是啦， Donald Trump 呢是 fulfill 了这个预言的，我们就要结身自爱，准备耶稣再临啦，讲啲咁嘅嘢喺 Twitter 度发放嘅。 哇，咁冇计喎！喂，你头先我所讲嘅三大呢个宗教都视呢个耶路撒冷为呢个圣地嘅，你又唔可以将呢个圣地除开三份嚟到再咁样瓜分嚟到搞又唔得。咁依家所以变咗 Donald Trump 咁样咧，咁一嘢就拍板俾咗其中一边咧，咁就 大镬啲咯，所以就。 不过嗱，好似我不过好似伊斯兰教本身有麦加啦，做乜仲要多个啫？ 咁啊， 因为佢话佢嗰个穆罕默德唔知骑只天马去嗰度咁样噶嘛。 哦，系啊，一仲要系咩一日之内啊嘛，即系一日之内就可以去到嗰啲啊嘛，即系有嗰个神话化就喺里面啊，咁啊，所以令佢哋变得更加神圣啊嘛，呢、這个地方系。 咁、我好耐以前啦、啊、见过一读过一篇嘢，就系、是、话其实基辛格年代咧就曾经有友商提出。就话最好咧，就喺伊朗伊拉克嗰度掘咗嗰条油，咁然之后驳一条油管，系由以色列海口出去输向欧洲地中海，有个咁嘅计划。基辛格年代嗰阵开始，咁啊唔知道佢而家搞啲咁嘅嘢系咪系咪想继续咧？黐黐地线啊！咁咯， 唔系佢嗰阵时唔知想即系将呢个变成一个叫圣，即系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叫圣城啊嘛，即系系咯，所以变咗大家好似。每个教派都争夺咗呢个地方， 一个佢被称为圣城已经有好耐历史噶啦。咁但系而且佢耶路撒冷咁耐以嚟都系由以色列控制住啦。自从佢复国之后，只不过佢就系由特拉维夫搬咗去住耶路撒冷，咁都系同一个领土里边做嘅嘢嚟嘅啫。即系如果我系话我系中共嘅角度嚟睇，咁不干涉他国内政啦，系咪应该？ 系好耐年前开始啦，我记得好似1967年咁上下噶，嗰阵时中东战争嗰阵时啊嘛，之后嘅时候嗰阵时吞并埋噶嘛，佢系 系啊，咁其实只系个影响，我又唔系觉得真系好大咯，因为其实一咁耐以嚟都系以色列嘅领土啦，咁你要嘈嘅话，你伊斯兰教觉得我唔啱嘅话，你可以做得啲乜先？是不是要围攻以色列呢？又要再已经以前不是未试过的啦。 失败过啦。 失败过啦。咁其实冇嘢可以做嘅啫。 即 又唔甘心囉。 即其实特朗普是认可咗有呢个穆罕默德嘅啫。变咗就。 算唔算啦，我唔知啦。其实认唔认可，我唔觉得佢太 care 伊斯兰教囉。即系觉得佢哋系异教徒，我觉得佢哋好烦，系恐怖主义分子咁。佢一直都系咁讲嘅，之前佢选举前。 是啊， 即是要伊斯兰教要赶走他们的嘛，他说。 还有些外来移民咯。 外来移民，第二就是墨西哥人。 是啊，他是右派，他是大右派来的。 其实想知道 Donald Trump 想什么，其实你看看陶杰写什么，就大约可以知道 Donald Trump 想什么。其实我发觉。大家说 有抽。 不是你 抽爆陶杰到。 才子第一，他就当然是很憎伊斯兰教徒的嘛。反移民噶嘛，然之后就话你啲左派系左交啊 ，Donald Trump 成日都咁讲噶啦，咁啊女性嗰啲都系唔系咩非礼女人都系好噶嘛，即系讲埋啲咁嘢咧，歧视女性噶嘛，呢啲嘢全部都系陶生啊所主张噶嘛，如果你留意一下佢嘅文章，其实佢系同阿 Donald Trump 系同一类人嚟噶嘛，所中间所谂嘅嘢。咁当然唔系讲钱啦、啊、吓，唔系讲权啦、啊，呢啲嘢就 哦，咁 Donald Trump 有钱过佢好多嘅， 系而且钱夹好多 ，Donald Trump 走数噶嘛，喺呢边出晒名噶啦，走啲小 supplier 数，搞到人哋鸡毛鸭血，几乎破产。 陶杰佢咪最后嗰个潜台词都系想博阿 Donald Trump 到时写自传搵佢帮手啊？ 中文版译本都可能会有机会嘅， 英文版都搏一搏啦，系咪先？ 啊，审两条女俾佢咯，咁佢咪唔使包纸巾包头咯。 系咯，不过担心跟住嚟紧，即系仲有啲即系因为呢件事有啲血腥冲突咁啊，即系都唔希望见到咁样，即系同埋即系喂，我就系担心会唔会有啲恐怖袭击会。往后会出现嘅、 我睇伊斯兰国之后都好难噶，因为其实我睇上个礼拜有单嘢噶，就系话呢个产油国同俄罗斯啊达成咗个协议啊嘛，吓就话我哋 fix 咗个油价啦，我哋唔会再大家减即系增产啊。令到个油价跌，我哋 fix 咗个油价，直情有一个咁协议签埋晒所有嘅产油国。 咁我相信系美国背后推手咧，即系话嗱，我放你哋游早一马啊，你哋啊，我放你游早一马，我搞以色列，你唔好搞我嗰啲咁嘅衰嘢咧，可能系即系由沙地阿拉伯嗰度做呢个牵头划船嗰啲咁嘅衰嘢咯，即系沙地，我觉得沙地阿拉伯分分钟会出埋巴勒斯坦人， 哇， 咁样讲法， 哇，即系佢哋嗰边真系。即系唔知想点喎、 啊，啊！即系沙地阿拉伯讲讲就讲到好口响，但系即系如果话睇呢个会议得出嚟嘅结果，嘅话呢两日嗰个油价升到嘭嘭嘭，今晚我哋呢度话嗰今晚会升三仙，啲油、嗯、一个乜嘢，其实系好紧要噶啦，因为据我所知，譬如有啲大企业咧，咩 UPS 啊嗰啲咁讲啦吓。啊UPS 嗰啲咁讲话，如果升一毫子油，单单喺多伦多佢要用一日要俾多二十万， 哇！ 一个礼拜要俾多二十万，咁你可以谂下，升三仙啊，三毫唔系升三仙，可以升三毫子啊。 哦， 系好恐怖噶。 咦，家产生你讲起呢个升市、啊、升嘅嘭嘭声，好恐怖咧。喂，我谂起一样嘢，近来都升到嘭嘭声，又好似好恐怖咁。就是、Bitcoin， 喂，我喺香港咧，即系嗱，香港呢样嘢咧就唔系咁炒得起住嘅，即系你唔会见有啲人喂，你买今日买几多 Bitcoin 啊？点啊？即系你见香港啲财经节目咧就好少讲呢样嘢嘅。不过就睇呢啲网上嘅新闻啊，或者可能啲苹果啊、东方啊啲咩古灵精怪嗰啲咧，即系嗰啲财经新闻咧都讲 Bitcoin 咧近来升得好劲。即系一日又话咩突然间升咗 50%， 咁样对比佢，咩上佢，但系上佢又跌咗40%，而家又再升翻上嚟，嗰啲咁，即系去到历史嘅咩高位啊啲咁样嘅，即系好多啲咩 Bitcoin 神啊，即系当年买咗几多 Bitcoin， 而家发得大嗰啲咁样咧， 发咗得， 不断喺度讲紧， 即系好似阿 Low 哥捧阿 Low 哥炒 买龙 果 iPhone 咁上下嗰啲咁嘅手段嚟讲， 因为但系你哋嗰边纽西兰啊、马来西亚、加拿大边点啊？你多唔多人去真系买卖呢啲啊？即系因为你香港人咁样噶嘛，即系我知道嗰样嘢炒嘅，我即系啲人就会拥到去噶啦嘛。即系暂时可能未必得啦。咁 Bitcoin 即系点样？几时会有得买卖咁啊？即系未知啦。但我见网上啲留言咧，啲人都讲到好 high 嘅，唔知佢有冇买啦。讲嘢，即系又话哇，点样好啊？点样投资啊？当时你可能你半年前买咗几多啊？今日啊已经升咗50%啦，已经嗰啲咁样咯。但系佢原来系可能系自己都冇买嘅，得个讲字嘅。即系你哋嗰边系点嘅？ 我台阳先， 台阳讲先， 我讲先啦。我系嗰边。Bitcoin 都好 hit 噶，你成日报纸成日讲啦，你而家升到咁高，即系每一日都有新高咁嘅，而家去到几多？去到12,000美金啦，系嘛？ 系 啊，咁但系有时一跌就跌20%咁犀利嘅，咁其实呢个一个泡沫嚟嘅咯，我自己觉得。本身你 Bitcoin 唔系一个 productive 嘅嘢嚟嘅，即系佢唔可以用喺其他生产上面嘅。你话你唔同金银同铁石可以用喺机器度啊，用喺其他高科技嘅嘢度。咁你 Bitcoin 只系一堆数字，即系讲到底就系、是。但一堆咁嘅数字可以俾人讲到咁贵嘅话，咁完全是一个泡沫咯。对我嚟讲就 嗰阵时，我好似我哋喺个即系我哋望向编辑部嘅 group 度咧，阿台英提嗰一样咧几好，我觉得系你讲话咧，其实有啲似嗰啲虚拟武器嗰啲咁啊，其实。 是啦，其实就同你买嗰啲网游嗰啲宝物一样咋嘛，嗰刀刀剑剑嗰啲。 即係我同埋我见到你哋有摆啲新闻出嚟讲呢，就话仲话有啲人俾人 hack 咗嗰个你 Bitcoin 嘅 account， 跟住可能少咗几个啦，或者诸如此类啦，跟住 又少咗好多个啊。 冇受报喎，原来。 冇受报啊，你唔知去咗边。 係啦，喂，同嗰啲武器一样囉。香港大镬， 其实你是可以查得出佢去咗边嘅，但你攞唔到噶嘛，因为你攞唔翻过嚟噶嘛，吓呢、啊這个呢、這个先系大问题啊，冇受报噶。 系，香港嗰阵时见嗰啲人咧，又系唔知俾人 系啊，有个细路俾人 hack 咗， 系啊，跳楼好惨啊，嗰啲真系。 我谂佢都要跳楼。 据我所知咧，好似话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俾炒 Bitcoin。咁啊，所以咁即系啲人咪乘机做个市 炒到咁高咯，然之后出货，我呢个我相信系咁，即系话佢唔知冇几耐啊，下年啊会出呢个期货交易啊嘛，喺 Bitcoin 嗰度，喺个期货交易所。 有冇银行肯做先？呢个先 咁啊点都唔系佢系个期货交易所话做，所以好多人都叫佢唔好，佢都做。 个交易所做，但系有冇刁难肯做呢单嘢？ 咁啊肯定会有嘅吓、啊。 你有 呢啲嘢不 吓？你有个波幅啊，自然即系吸引到人哋咁样玩噶咯。即系等于香港都有可能之前炒涡轮系炒即期指上上落落，即系期恒生指数上上落落啊，咩唔同啲股票上上落落嗰啲都有噶嘛。咁你而家再出埋牛熊证噶嘛？多样玩法咁，即系你 Bitcoin 出啲，你 Bitcoin 出牛熊都得噶，咁咪先？即系都有人玩嘅，你到最后都唔会走去对老实啦。你俾牛熊证嗰啲，你有几好，即系会涡轮嘅几好，即系攞去兑现翻嘅。 好少啊，系咯， 咪就咁咯， 炒完走噶啦， 系咯。哇，有波幅仲唔攞去赌埋一份啊？ 但系 Bitcoin 嗰个波幅太劲啊嘛。同埋太快咁嚟得，所以你做唔到 margin 嘅呢啲嘢。 嗯， 系啊，写张我啱啱翻嚟，你做唔到 margin 噶嘛呢啲，即系呢啲嘢系好嘥气嘅。你个杠杆比根本就冇嘅。咁边个会做呢啲期货合约？头先边个有雀声嘅？ 唔好意思，我啱啱入咗，唔好意思。 系，唔好讲我，唔好讲，等 B 先。哇， 又人齐啦 喎。系人齐，唔好意思啊，今日行下山。所以做个外景啊嘛，顶我谂住系而家喺 Gold Coast 吓，大家好， 好大风喎、 啊，好大风喎、啊，风声好劲喎， 系啊，唔好意思啊，瞄咗嘢先， 即刻 瞄咗佢讲唔到嘢咯， 唔紧要，咁 Bitcoin 有奇怪咯呢个现象，即系我睇到就系、是，即系啲好多人咧就觉得呢样嘢有得炒。佢就瞓身落去炒，即系因为呢啲系发大嘅机会嚟嘅，其实。但系我就认为，如果你唔系瞓身落去炒嘅话，你买少少根本冇乜用咯， 冇意思噶。 其实冇意思，你可能买一两个咁样，佢就算升十倍又有咩用？哇，十倍都有少少用嘅，但系你我谂等唔到嗰个十倍嚟已经卖鬼咗咧，通常你升一倍都卖咗噶啦。 卖完已经仲当自己是天才啲，已经系摆晒上 Facebook 噶啦。 系 瞓身炒会唔会扑街噶？ 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古仔，所以我认为其实系有得炒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老千局，即系我到而家都认为一个老千局。不过老千局唔代表唔炒得。 系有人喺冇错啊，有人喺老鼠会都搵大钱噶。 Okay. 要睇下嗰个波吹到几大，因为其实本样嘢根本就冇用嘅。即系 Bitcoin 而家变咗就系即系一个 store of value， 但系即系佢原先嗰个谂法咧，就系佢要做一种货币出嚟，可以方便人哋交易啊，又唔受呢个监管啊。结果乜都做唔到啊！即系佢个 objective 做唔到，变咗咧就做咗一样好奇怪嘅嘢出嚟，就系人人都炒嘅嘢咯。 系，冇错， 即系佢存啲钱喺度。炒咯，我唔知 道、啊、毒药会炒啊。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如果贩毒嘅话，用 Bitcoin 咪好咯，唔使咁多 cash， 咁柯桥牌啲地方啊，咁样讲喎、啊，有人 起你底仲快喎、 啊，系啊，系等下先。 嗱，佢唔系咁样嘅，你话攞嚟贩毒嘅话咧，因为你佢个 blockchain 佢系有晒你个成个 ledger 喺度噶嘛，即系你嗰粒 coin。几时几分几秒走咗由边度走咗去边度，有晒记录噶。咁其实仲方便查咗，方便警察去查你，系咪先？ 都系嘅，都系用翻 查你个 ledger 得啦。 都系用翻嗰啲人肉嘅呢个洗钱，即系拎住啲 cash 走去巴拿马或者边度咁样会好啲啦。 人肉洗钱就稳阵啲啦，梗系。 咁其实大家估 Bitcoin 可以几时会爆？即系会咩情况之下会爆？系咪有人会操控佢啊？抌佢先会爆咧？我睇到单新闻，佢就话而家嗰啲大户咧就控制咗四成嘅货，即系、其实街货就系越嚟越少啊！即系佢话有， 即系其实正如 Tony 讲嗰啲而家股市咩大户揸货系差唔多情况系咪咧？ 我谂佢有少少唔同。而家 Bitcoin 呢样嘢仲系吸到啲新钱入嚟，即系有啲人又话自己识 Bitcoin， 咁佢就会买。咁但系其实我可以好肯定一样嘢，如果你真系认识 Bitcoin 呢样嘢，你系一蚊都唔会买。如果你真系认识嘅话，只有唔识嘅人先至会抌钱落去。所以而家个市系未升爆噶，我觉得起码可以升到六万蚊啊，我认为。 哇！ 同埋一样嘢就系咧，你睇唔通佢咧，有啲咩即系因为啲咩嘅因素而推上去个推上去啊，定系点样咧？你唔知喎，突然间嘣一声跌咗几成嗰啲，咁你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即系你估 哦，佢有原因嘅，有时有原因嘅，譬如中国大陆佢话要冚咗 Bitcoin， 即系唔俾人买卖，咁嗰阵时就跌噶嘛，你记唔记得？咁佢之后咧，有啲情况下反而会升，就系成啲 Bitcoin 俾人偷咗，唔知去咗边。如果俾人偷咗，唔知去咗边，佢就会升，因为佢个点 解会准？ 佢个整体 Bitcoin 嘅总数系细咗嘛，咁佢就觉得罕有度啊。会增加 supply 少咗， 系啊 supply 少咗，所以佢每一个 Bitcoin 价钱就会增加。 好啦，嗱咁啊，归类阿社长所头先所讲呢啲咁嘅原因，而令到佢个价钱会走上走落。哇，咁啊大镬啦！喂，有啲内容农场怼个假新闻出嚟，话喂有人俾人偷咗唔知几多千个几多成嘅，喂咁突然间个市啊即刻应声上升噶咯，即 系 但 呢 样 嘢 咁啊佢睇佢太脆弱啦，可以控即将佢嘅价钱发上发落嗰个理据。 但系佢仲有啲仲脆弱啲嘅嘢， 系 唔同嘅exchange 啦，即系唔同嘅交易所咧，嗰个价钱唔一样。 唔同噶，系啊，唔同噶， 可以争两三千蚊美金一个 bitcoin 喎。 哇，咁啊，你 水都几深。 喂，咁即系等于佢喂呢样呢个问题，嗰阵时香港好耐年前都试过噶啦，个股票市场唔知好似有分香港九龙两个市场嗰啲咁样噶嘛。 四会时代咯，嗰阵时叫做好耐之前啦，即系未有联交所之前啦。 连香港嗰阵时唔知几多十年代，六十年代定几年代都不如。 但系你咁样睇先至会有一样嘢，你咁样睇嘅话，你先至系有机会赚钱啊嘛。啲人觉得啊，嗱，因为你嗰个四会时代嘅时候，港股系炒到癫噶嘛， 系， 同埋啲盲毛都买噶嘛。而家 Bitcoin 就做到盲毛都买嗰个效应啦。因为而家喺外国嗰啲新闻咧，成日都有即系头条出嚟话，啲人卖捻咗间屋去买 Bitcoin。 诶、哎，好啊， 嗯， 系啊。 其实依新闻咪内容农场出嚟嘅咧，还是系？ 我唔知喎、啊但系而家佢哋系上到嗰啲报纸或者媒体嗰啲报纸咧，全部都有呢啲嘅，全部都报呢啲新闻嘅、 啊。有咩市场就、啊、即系有咩市场，有咩读者就要有咩新闻噶啦，系咪先？ 我就唔有一样嘢，我系觉得即系呢一样嘢系炒过龙嘅，但系我觉得人嘅疯狂你唔可以即系低估咯。而家你低估人嘅疯狂度咧，就自己有损失咯。即系如果你真系炒少少冇所谓啊，讲真，你买啲如果我觉得系可以买少少。即系如果你系 趁下热闹，觉得 趁下热闹系买少少，因为有啲人咧，即系我同人哋讲嘅系话呢个系老千局啦。咁但系有啲人佢觉得佢系精明过啲老千噶嘛，一定成套嘢系老千局嚟噶，一定。咁富贵险中求啊嘛。嗱，我自己就唔会买嘅，不过我认为。即系有啲网友佢就不断强调话，即系呢一样嘢可以赚好多啦，一落盘就升两三千蚊美金啦。咁我觉得如果你系真系咁有信心嘅，你可以自己买，即系按埋间楼嚟买咯。我系好认真讲，我唔系讲笑。 唔系嗰个升幅咁大咧，直头 咪玩我哋网友啦。 都唔系噶，嗰个升幅头先听阿社长咁讲，喂，你一个内容农场嘅新闻已经可以推爆佢啦，系咪先？你自己再 set 埋个内容农场嗰个新闻出嚟、你自己买 都唔容易噶。你系要真系好识 IT， 你要 set 一段新闻，将佢 broadcast 呢段新闻出去，喺用仲要用唔同嘅语言咁造成一个好似系真嘅风气出嚟，咁先影响到个价格噶。 嗯，都唔理噶啦，都要试噶啦，啲人 都要试下啦。 喂，系咪先？钱嚟噶，系咪先？喂，喂，问银行借埋啊，都仲有着数系咪先？ 应该卖咗层楼佢，跟住再问银行借咯。 借， 不过银行唔接受 Bitcoin 做抵押噶嘛，所以又 搵财务公司借咯。 我系搵财仔咯，一定肯噶。 我唔知喎，财仔真系我到而家都唔知道边度可以做到 Bitcoin，即 Bitcoin 嘅 margin 啊，即系有地方可以做得到啊，但系你佢发上落两下你就输咗嗰呢个 margin 噶咯，即 再等翻等佢发翻上去咯， 等唔到啊，你要补仓噶咯，嗰阵时已经要 系啊， 所以唔得噶，即系你技术上系做唔到啊。有啲人梗系话好啦 ，Bitcoin 咁其实有啲人都赚到啲钱啦，又玩嗰个以太猫攞嚟赚钱啦。咁但系你 以太猫 系啊，有冇听过啊？一个宠物电子宠物猫嘅 soft 嘅 program， 你买只猫翻嚟，其他猫交配嘅，跟住佢又可以生其他猫出嚟。咁但系佢呢只 game 咧已经搞到咧嗰个以太币嗰个交易嗰个速度咧降低咗好多啦，即系搞到我大塞车。 死都要等交配， 所以佢生出嚟嘅， 咁 有生出嚟，有生出嚟噶， 咪耐咯， 可唔可以换钱噶？ 有啲人卖嗰啲以太猫卖到好似几千蚊只喎， 即系贪猫高池咧 ，OK 得好多年前贪猫高池啫， 以为新商机，喂，我哋可唔可以度下呢个叫比特芒啊？系啊，可以帮你夹住嗰个市况嗰啲咁样。 我哋卖呢个虚拟芒果， 比特芒系啦，喂，二德芒， 虚拟芒币得唔得啊？吓， 咪个名要好啲嘛？二德芒， 德芒系我嚟做，我嚟打色，好 德芒。喂，咁你做庄嘅话，你要关注下细佬啊。 得啊，咁你落钱炒先得噶。 冇啊！而家呢啲虛擬貨幣，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幾大嘅問題咯。因為如果嗰啲人真係信虛擬貨幣嘅話，點解佢要用錢去換咧？我係完全唔明嘅。佢應該唔係即係用現錢去，即係用實際嘅錢去換啊？唔係應該用 信手袋一筆 錢，第一筆嗰個虛擬嘅錢，唔係應該去買一啲貨物啊，或者服務啊，等嗰個虛擬貨幣可以流通啊，而唔使泵現實上用緊嘅錢入去啊嘛。 咁樣反而健康啲喎。用虚拟嘅即系货币换翻虚拟嘅嘢咯， 或者换啲实物都得，即系但如果你等揾到人第一个肯收咁就得噶啦，即系你可以运用到呢个交易，即系一开始启动到呢个交易链，咁就唔需要用真钱抌落去啊嘛，因为佢嗰个原意就系话真钱系即系我的意思真钱就即系话而家你用紧嗰啲港元啊、澳元啊、加元啊嗰啲啦。咁嗰啲货币啦，如果你话嗰啲货币系而家佢嗰个 Bitcoin 嗰个原因就系话你货币可以不断印啊嘛，所以佢要整一样嘢出嚟，唔可以不断印嘅，有限量嘅。咁佢而家整咗出嚟啦，但系结果咧就系佢今件嘢就唔可以用嚟交易任何，唔可以做任何交易，因为佢升值升得咁 Q 快嘅时候，你 惊啦系嘛？ 系啦，你都唔会攞出嚟用。 系咯， 系啊。咁有咩用啊？根本就达唔到佢嗰、那个成为货币嗰个目标。 我哋算啦，我哋整个比特芒出嚟啦，或者以德芒出嚟，睇下点样可以平衡翻呢个市场，应该可以拿翻。 少整啦， 喺 个 乱世，喺个乱世里面系咯。 老少整啦，你唔记得咩？人网金币啊嘛，跟住人网都执捻埋，做咩喂？ 都唔系噶，我哋推统合， 未执僵尸化啫， 冇噶啦。我觉得就即系呢啲系骗局嚟嘅。不过如果你即系够胆玩，系可以玩咯。我呢啲钱我赚唔到啦，我承认。即系我见到一个网友又好串啦，即系有个网友又嚟踩场啦。咁另外一个网友又话，同佢赌50万加纸，咁大家。用50万加纸，一个咧就话用50万加纸去买楼，一个咧就话用50万加纸去买呢个 crypto。咁嗰个话叫人买 crypto 嗰条友根本都冇接受呢个赌局咯。我见到就，不过我冇所谓嘅，我可以做一个公证人，我收翻30%手续费，好似系，我话冇所谓，你喺嗰个炮打嗰个 group 嗰度可以，你哋话赌啊冇所谓，你两个都系外国啊嘛，因为我见到嗰两个人都，咁你哋咪赌咯，我收手续费嘅啫。就简单啲咯、啊。不过当然啦，你话买楼嗰条友，我相信嗰条友根本就本身都有楼嘅。咁 买买 crypto 嗰、那个，佢本身应该都有 crypto， 但系应该就冇五十万加资咁多咯。 哦，喂，呢、這个佢嗰个 group 应该要改名、哦，叫炮打飞机咩咩部咁样，要系嘛？ 炮打飞机部 系啦。 我觉得佢赌白。 喂，我哋呢一节超时超到不得了咯吓。 哦，系咩？ 系咯系咯。 咁我咁啊 ，cut 一 cut 先咯。 好， 好，一阵再翻， 一阵再翻嚟。 好。